那我先，因为我是刚刚来啊，搬到你们芝加哥来，我是上个月就开始在正道圣圈里头来教书，所以我有一个短片想放给大家来看看一下，那样子大家都会知道我们这边的一方面的是我们新的工作情况如何，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边的资源和这个丰富的一些服饰和装备自己的一些机会，就在我们的门口，就在我们这边的这附近。所以我先把请放一下我们这个短片《正道圣圈》，就短短六分钟，然后我就继续讲下去，好不好？ 正道福音神学院原名是美国台福神学院，于1989年设立于美国洛杉矶。我们的学校同时看重学生的灵命、学识、生活和侍奉，而在生活的部分，我们更看重学生们他们的婚姻跟家庭的生活，以至于毕业以后可以全家一起同心来服侍上帝。我们于2007年设立了台湾正道福音神学院，然后于2009年在芝加哥地区也设立了分校。 一个人来到美国求学，同学们又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但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我很快的就融入到了这个新的环境，和大家一起接受良好的神学装备。 在正道神学院有很多属灵的长辈，他们生命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东西，那我想这也是我们会非常受用的。 我的收获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特别是在灵命的造就上。 正道神学院呢，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一直久负盛名。我们的学校的老师呢，不单单是他们有着丰富的圣经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值得让我学习的属灵生命。 我们学校是一个非常强调祷告的学校，还有我们身边属灵长辈们的带领和影响。 我们有一个平衡的师资团队，他们是从台湾、香港、中国大陆、马来西亚还有美国而来的，他们在各个领域里面学有专精。正道福音神学院提供各类的硕士、博士学位，这些的学位学制都是由每家神学院协会 ATS 还有美西大专院校协会 WASC 所认证的。我们是在亚裔神学院当中第一所获得这两个北美主流的认证。 我求神给我预备一个全世界最好的、最适合我的中文神学院。当我来到这里之后，我遇到不同背景的老师，真的是通过各种各样丰富的课里面，让我们真的体会到神的海洋是那样的浩大。 学院每周三都有全校师生的联合崇拜，每周四也有禁食祷告会，让我在学校不仅学习到神学知识，也经历了灵命的塑造。放学回到宿舍中是一件很温馨的事情，在这里可以享受与弟兄姐妹们的团契生活，就像是一家人。 我非常感谢神，不仅呢借着学校的老师带领我在灵命上有很大的成长，而且感谢神也让我找到了我人生的伴侣。 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大家住在同一个宿舍，有一个的照应，有一个的关顾让我很感觉到这是真是神的带领跟神的爱。 我们的孩子两个都非常享受在正道宿舍的这个的生活。那至于我自己呢，作为一个太太，我们基本上好像有一个太太团一样，真的结识到了从不同地方来的这些太太们，所以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那在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是一个爱的家庭。我觉得不知道天堂是怎么样，但可能这里是天堂的一个小小缩影吧。 正道神学院于2015年秋季开设圣经研究的 PhD 的课程。我们的课程的特点就是一方面有西方严谨的自学的方法，同时 也是训练我们的学生能够跟华人的文化有一个对话。 在近期内，我们神学院要发展家庭事工的硕士班，能够为教会培养家庭事工的人才。 正道神学院除了硕博士学位课程，还借着正道培育中心提供给信徒利用业余时间可以受装备的非学位课程，内容包括了圣经、神学、灵命、关顾家庭等各式各样的完整、充实而且优质的神学教育装备。 因着师生人数的增长、PhD 学制的要求，以及新开设家庭事工课的需要，正道福音神学院目前正在进行校园整建的工程。整建的工程涵盖多功能的礼堂、教室、教授办公室、图书馆、学习共享空间、网络教学以及媒体中心，希望能借此提升网络时代学生的学习环境和未来侍奉的果效。 正道福音神学院是我们的母校，过去25年来一共培育了有将近500位的校友，遍布全世界20几个国家，其中我们所牧养的教会在全世界将近有300间。 从正道神学院教牧博士科所受的训练，对我这20年的侍奉带来了非常大的祝福。 正道福音神学院值得你把它介绍给别人，因为这里真的可以塑造合神心意的牧者。 来正道一段日子了，在学校里受到了系统的神学装备，宿舍中也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感谢神将我带来正道。 如果你正在寻求一个可以装备你一生服侍主的神学院，我们就热切地邀请你和我们联络，或者亲自参观我们的校园，我们也会为你祷告，看神是否要借着正道来成全他在你身上的计划和旨意。我们也邀请弟兄姐妹为正道奉献，投资于有永恒价值的神学教育。愿神赐福你。 谢谢各位，非常非常高兴能放这个片子。为什么呢？我看这些年轻人愿意奉献自己的身体来做主的工，我都非常感动。然后我想起年轻的时候，这受到神的这呼召，能就愿意奉献自己去做神的工，哎呀，就是这样透支一生，这份我一生中最好的决定，一点都不后悔。各位朋友了，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在，我们有一个福音的工厂都摆在我们面前，所以今天就想跟你们讲一讲这个关于使徒行传的一个福音的开始。我们越深的了解这个开始，这个福音的这些内容，我们就会知道怎么样的安排我们的日子。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所以我们在正道神学院里头的很多的学生们，他们也是周年的时候开始，但不要忘了耶稣基督他讲的比喻，他说个后来打工的人，他们收的薪水、收的那个工资跟那个原先所做的一样的，只要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就是有机会的。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就求主亲自来指教我们，求主来感动我们，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为本教会和弟兄姐妹的祷告，我们就求主大大与他们同在。感谢你今天他们要差派宣教师们进到宣教地方去，求主大大报答他们的心情，也求主继续恩待他们，让他们多多结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我们刚刚读完了这今天的新闻，我们就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八节的这个地方啊。我们念过了，我们不再念。我们就看到有一件事情发生，这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也准备要升天，他要离开世界，他要把门徒们把现在的使命都交托给门徒们。所以耶稣就借着圣灵吩咐使徒们说一些话，有一些教训，有一些指教。那么第一章第二节，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 以后就被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那么这些的吩咐在哪里啊？就是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头，各位朋友了。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这宝贵的话都记在那里了。就好像古代的时候啊，上帝就借着众先知来消灭列祖，列祖就是我们属灵的这些这个的上一辈的啊，我们这个亚伯拉罕一代下来都是我们的列祖，所以他那时候就借着先知。不过在第二节，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所讲的，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效益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以承借他创造主世界的。所以耶稣基督是主，是上帝，是一切的。但是他就留下这个话，他的话在我们的圣经中，所以那么我们就这样子按照他的话来生活，我们就可得到很大的帮助，很大的祝福，我们也可以合乎神的旨意。各位朋友，我不知道你的情形如何，但是我记得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知道神的旨意，我以为行善做很多好事就可以讨好神的喜悦了，我就觉得说有点像积功德一样的，我都可以来好好来帮助人了，尽量的到什么地方的多多奉献的，因为我犯过很多的一些错了，所以我就想补上来啊。但是后来都不知道这些的都没有办法，永远都满不足，没有办法打那个补助这些的我不足的地方了。等到人跟我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付出他的代价，那他就替你做你不能做的事情，我那时候接受耶稣，我就知道说哎呀，我既然领受这么大的恩典，我也必须传扬把福音的传给别人。很多人都在黑暗像我一样，我也是美国土生土长的，看我们这个每一条街都有教会了，我们教会的机会多了，但是很多美国人都没有信主。各位朋友，你们来到这里要帮我们的忙啊，要帮我们来向美国人传福音，我们需要。不，我们在这儿，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些能力和办法和方法来做。第一就是宣召的方法，宣召的方法。从第一节我们看，这是路加一生一个信徒，不是使徒们之一，但是他是一个耶稣的门徒，是信徒。他就写信给提阿菲罗。提阿菲罗是一个中世纪的一个人啊，在罗马社会里头，所以提摩太是要他十分明白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所以他先写路加福音。他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就让那个提亚菲罗先生就十分明白耶稣基督的生平，他是为什么来世界，他在世界上成就了什么事情。但是他在那边没有停的，一本书都不足够来形容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为什么呢？因为福音不是在路加福音的结束就结束了，路加福音的结束不是福音的结束，因为还有再一本就是使徒行传。同样，各位朋友了，耶稣基督所行的事情都没有停住在那时候，不是说耶稣的那时候有神迹的，现在没有神迹；耶稣的那时候有神的同在，我们现在我们只要好好来看着圣经而已的。耶稣会装备我们，给我们能力来做到我们能做的事情，各位朋友。但是我们要按照他的方法来做。我们在这边我们就看了，那么圣经全是神的话，我不是说圣经的有什么不够。我们他在圣经里头还要应许我们能做到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说，若是那个全世界的所有的书都要记载耶稣所做的事情，就容不下了。而另外他说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做。所以各位朋友，我们看今天就是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要做的事情，他要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我们怎么做呢？第一，要快点反应神的呼召。那个是应该是慢一点上来没关系的，我们要快一点。所以各位朋友，你一听到耶稣关于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你要立刻要赶快来趁着机会，因为机会是很宝贵的。 有这样的美好 的环境，这么多弟兄姐妹都在一起来信主，来接受这福音，在按照福音 的这些教导来生活。各位朋友，这是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让我们的心柔软，能接受，能了解神的话语。到教会来听福音的，这是最好的地方，因为有圣灵，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来接受到回应福音的。这是第一点，第要赶快，要快一点。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关于装备自己进到福音的工厂里头结果子，我们要等候。等候什么呢？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的门徒，耶和华他们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那么这个希腊字，这个等候是 meno， 就是等候。耶稣曾经用过这句话，在克西曼尼花园里头，他叫彼得和三个门徒等候。等候就不是睡觉了。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都没事情做了，我就睡一会儿了。这是个很多人等候的方法，但是这种的等候是警醒的等候，祷告的祷，换句话来说就是祷告的等候。门徒们，彼得、约翰、雅各在哥斯曼尼花园里头，耶稣基督流汗的时候，甚至这个汗水就是变成水，变成血，因为这个重担太重了，他就流出血来，要门徒们帮助他，他们都睡觉去了。所以那么这个他们就失去了一个福分。我们要等候，要祷告，要让上帝装备我们，给我们能力来做。路加福音里头，他也提过这个等候的道理。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的身上，耶稣说，跟门徒说过，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各位朋友，如何来做宣教工作？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怎么领受上头来的能力？祷告。他在这边用另外一个希腊字，所以意思是坐下来，坐下来。有没有看人紧张的时候？我儿子有时候我儿子看我紧张的时候，看我这个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爸爸紧张啊，哇，这就走来走去，没有先坐下来，哦，爸爸急呀，他们都这一看了就看得出来。各位朋友，因为平常我们自然的反应是要多做事情，有时候我们紧张的时候多做事情，但是神要我们做什么呢？先祷告。祷告主，然后就会有上头来的能力，会有装备，会有主的同在，就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你忙乱的时候，你就连你的思想都不经脑筋，有时候连你的所做的事情都做的糊涂了，太冲动了，因为你就没有这个转型。各位朋友，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就看到，我们要等候，我们要祷告，我们要靠着祷告做事情。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就是自己的同在，他说应许的是自己的同在。请按一下，他说他会给一个另外一个保惠师，这个另外一个保惠师就是耶稣亲自的灵会降到我们身上，这是从旧约圣经所应许的的应许。然后耶稣在门徒们当中的时候，他说我会把我的灵，我的圣灵降到你们身上，耶稣会与我们同在，他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他会再来到我们这里来，他说过了。然后我们知道，果然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地方，记不记得那个五旬节到的时候，圣灵就降到教会里头，教会都得着上头来的能力，门徒们都改变了。彼得本来就胆怯了，后来他就大胆的跟人传讲福音了。各位朋友，我们就得到这个福分。之后呢，圣灵有没有离开教会？没有，他仍然还一样的与我们同在。圣灵是谁啊？就是主基督耶稣基督的灵，他就与我们同在。感谢主，这就是他所应许的 应许的另一个保惠师。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领受这圣灵？我们就是在信主的时候领受他。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了，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所以我们都有这样能力好好来做神的工。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要顺着圣灵而行，求神上头来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得着他耶稣要我们得着的这个福分。为了要做到第二点，就是这边在荧幕上所写的，耶稣所应许的另外一个一件事情，就是会给我们能力做到他要我们做的事情。他要我们做什么？耶稣到底要我们做什么？那当然要我们信他，第一，也要我们过个圣洁的生活，遵守他的诫命。但除这些以外，要我们做什么呢？结果子，你结果子吗？你的生命，你的基督徒生命结果子吗？若是没有，为什么不结果子了？因为各位朋友，我们都可以进到这个宣召的工作上结果子，接着祷告可结果子，接着赞美可结果子，我们接着我们的奉献可结果子，我们接着我们的自己去到宣召地上去宣结果子。感谢主，黄牧师刚刚说了很多好听的话，非常感动，感谢主。我觉得我是蒙福的人，黄牧师，我也蒙福，因为我早就到台湾去了，能说中国话。现在回到美国来啊，就看这个到处都很多的中国人，我都可以向他们传福音。我在美国结了很多果子啊，我就跟他们讲的你们的普通话，你们的国语的，他们都很高兴的，我也高兴的，我有代人很信主啊。但是我是外国人学你们的话，何况你们呀、啊？你们都是中国人，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你们最懂得自己的文化。我结了一点的果子，你应该是能结的很多的果子，至少有一些果子，肯定的。各位朋友的学生，新的学生来，感谢主，非常欢迎他们来，跟他们传福音的，跟他们来做朋友的，认识他们，这些都是结果子的方法。各位朋友，我们要结果子，我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他就这么说。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给我们讲的这么多的大使命。第一个大使命都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可福音，请按一下，马可福音就告诉我们说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看路加福音，他也照样的说，他说从耶路撒冷起直到地极传到万邦。另外呢约翰福音，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都差遣你们了。所以各位朋友，你看耶稣在每一个福音都跟我们讲的同样的话，我们要参与宣教的工作。那么耶稣怎么样宣教呢？我们知道了，他是圣经里头记载，他用教训的方式，他的教导包括那个讲比喻了，讲很多的教导，他有讲传福音，他传神国的道理，他医治病人，也赶过鬼。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神与他同在，他就做到这些事情。那我们呢？我们怎么传福音呢？我们要做见证。他就告诉我们，刚刚我们所说，当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必得着能力。各位朋友，圣灵已经在我们的，我们有已经有神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圣灵的殿，我们已经有能力了。基督徒有能力，不要觉得你没有能力，你有能力的。但是魔鬼不要你知道你有能力的，他要把这个事实隐藏了，所以你不会做到他要你做的事情。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大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各位朋友，基督徒有见证吗？你有见证吗？请举手。你若有见证，请举手。多少人有见证？一半的人，不可能的，应该是多一点。这么少有见证的请举手，让我看见到。 啊，那就好了，那就比较像样。我就怕说，哦哟，这些人那个，本来就没见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见证的，每一个有见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可以做到宣教的工作。那我们做，哎，我们的见证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力，有带着能力，在哪一方面？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他在德州的传道人，他就非常爱他妈妈，这位女的传道人，他爱他妈妈，常常为他祷告。妈妈一直都不信主，虽然来了美国，来到美国很多次，他就心里刚硬的，听都不听的。然后他回到中国去了，他回到中国去了，跟一些同年的姐妹们，四个姐妹，她们都经常在一起，她们都有同样的一个经验。都是来过美国探亲，然后都回家了，好像来到这里半年了，然后都回家了，就这样子。他们有这些经验，所以他们可以分享分享在美国的一些经验。然后这些三个其他三个姐妹呢，他们都变成基督徒，他们在美国就变成基督徒。然后他们在杭州的时候，哎，虽然这位我这个传道人的妈妈，她就没有机会好听很多福音，但是她听这些姐妹们所的见证。哎呦，他本来的那个关是风结炎了，后来就祷告了，上帝就帮助他的好，觉得好一点，或者另外一个是有点忧虑了，后来那个情形就好很多了，他就这样分享。所以他听到这些见证，他也信主了。各位朋友，见证就是这样子有帮助，因为是个人所体会的，是所经验的。那我们听别人的见证，我们会觉得说他帮助他，上帝也能帮助我了。所以各位朋友，见证就会会打败魔鬼撒旦的势力，这是第一。另外一个会坚固坚强我们的信心，会反驳别人的一些攻击和反对，也会带给我们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各位，我要告诉你如何来做个见证。我们都有见证，但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的简短的说个见证，因为你可能跟人来分享福音的时候只有3到5分钟的时间，请按一下。这边就是个人见证席作纸，我们就看一下，有三个，只要记得三个要点。第一，就是在我未有永生之前的是怎么样的，那么在你还没有信主之前是怎么样的人，要选一个题目。一个有时候是忧虑的，有时候是惧怕死亡，我本来就是怕死了，我怕死又怕鬼，所以呢，我这是我的一个见证的开始。你说美国人也怕鬼吗？也怕鬼啊，但是我们不敢公开说了。我们公开说了，我们就怕他们精神病院来又把我们接到那个精神病院里头了，所以我们不说了。但是我们仍然还有魔鬼撒旦不管这个事情，他仍然还是捣蛋。所以各位朋友，我怕死的，缺乏人生的目标等等等等，要选一个题目。你那个讲1分钟到2分钟，以前的我是怎么样？以前的我就卡在黑暗中等等等等。然后你你接着下来，你就讲说你是如何，那后来我接受了永生，你如何来接受永生？你如何来变成基督徒？那个人都会觉得说，哎呀，你有这样子福分，我也可以。这个讲1分钟到2分钟，然后最后你就讲到说，现在我有了永生，就会有什么改变？你有什么转变？你本来是非常非常的不开心的，后来你就觉得说有开心了，你是觉得非常忧虑了，你就好，现在就好了很多了什么的。上帝是怎么样的帮助你啊？各位，这就是我们做见证的方法。第二点，我们要看到宣教的内容就是神的神的国度。使徒们立刻问耶稣关于神的国度，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国是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自己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的门徒以为的使徒以为神的国跟以色列有关。现在有一些人仍然还是觉得是神的国度和这个上帝的再来和跟以色列有关，其实有点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上帝耶稣基督在回来世界之前呢，以色列会复国，这已经发生的事情， 所以耶稣随时都可以回来了，因为最终非常重要的条件都已经发生了。但是这些的不能知道，只有天父知道了。我们只管好好来好关心自己的灵命。我们现在有机会，我们现在就有确实有点关系，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再按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住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关心自己的灵命，因为我们可以跟上帝有个好关系。我们怎么可以住在神的国度里面？请按一下。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住在我们的心中，你知道吗？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国在我们的灵中，不在也吃喝，乃在圣灵中的饼，圣灵中的喜乐，各位朋友了。什么？耶稣基督的心其实沾到神的国，但是神的国就包括神救恩的这一切的道理。各位朋友，我们就要传讲这个神的国的道理，我们就会得到很大的帮助。那么各位，我们的宣召的对象是谁呢？耶稣传神国的道理，我们就看他从这些新闻，他说，你看他进到世界里头，一开始传教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认罪悔改。各位朋友，我们在神的眼中看，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达到神的标准，神的标准太高了。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他们在他那里没有黑暗，一点的黑暗都没有。那我们呢？我们多多少少都骗人了，骗过人了，都撒过谎了，都经常这个就恨过人了，不饶恕人了。这些就是人的故事嘛，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们每个人都有了，每个人都有故事了。那么但是上帝他就，虽然我们就没办法跟上帝有个和好关系，他怎么为我们安排了？这些福音是基本的，但是各位朋友仍然还要讲下去了，因为我们人都没办法来救自己，所以他才派他的儿子耶稣降到世界里头。耶稣基督来撇下天国一切的荣耀，为我们被钉死十字架，他受的这个苦，因为若不流血罪得不到赦免。各位朋友，若不流血，上帝需要血来满足人的来满足这个的要求，就是洗净罪的罪恶。那么谁的血可以用呢？动物的血行不行？旧约时代就用过了，洗不洗净，赎不掉人的罪，不赎掉人的罪，因为这是预表耶稣将来会做的事情。到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流出血，我们只要相信他，我们就可以得着神的国，永生的道。永生 的盼望在我们的心中，新的生命，从上头来的能力。各位朋友，我们传的就是这些的道。传到什么地方呢？请啊，传到耶路撒冷。使徒行传一章到七章都是讲到传到耶路撒冷。传到什么地方呢？犹大和撒玛利亚，八章到十二章，传到地级，十三章到二十八到二十八章。所以各位朋友，宣召的呼召我们要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七节，于是对门徒说，耶稣对门徒说，要说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各位朋友，我们基督徒每一个都应该这么祷告：主啊，求主打发工人进到工地去了。你们本教会就已经做过了，因为等等会有个 commissioning service， 有个奉献的典礼，把这些年轻人他们愿意到这个外州，到这个外地的地方去宣教。我就是你们祷告的结果。我要继续祷告，求神呼召人出来。请退后一点。对，我们都受过的呼召了。怎么样的呼召？从劳苦中到安。 安休到主的主的安休，从死亡到生命，我们都受过呼召，从捆绑中到自由中啊！记得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喜欢走，我喜欢走走走，因为我以前有个老习惯了，抽烟抽很多，我这个抽很多包，我都不能走，走不动，走几步，喘气。信主后，上帝释放我，我就可以走很远了，我就觉得说哇，好新鲜哦，好新鲜。各位朋友，本来困在魔鬼的捆绑中，就被绑得紧紧紧。我们从黑暗中进到光明，本来在黑暗中呢，就找不出目标，找到目标后了，哇，一切都光明的。我们本来的说的呼召是从捆绑到平安，我们从感谢主。那我们就遵守他呼召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成为神的仆人，神的见证人，我们与主一同同工。所以神的呼召是给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耶稣就说，所以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给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参与宣召的工作，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会进到宣召的地方去，因为你在这边有你的责任。有一个王在十一世纪的时候，在巴伐利亚欧洲有一个王，他想做一个到进到修道院里头，好好在那边服侍神，所以他到那边去来问那个神父，他说我可不可以进到里头，做修道院的分子的一个弟兄。王就说让我祷告，祷告完后他说，你愿意遵守所有的我们这边的所有的命令吗？他说，那个王说我愿意。所以那个神父他那个就是管那个修道院的神父，他说那你这样做，你回到你的王位，好好来做王，好好来服侍你国家的这些人，然后你就以这个当做你的服侍。因为他要进到里头来修道院里头来做个分子啦，服侍神，所以他就有这上帝有借着这个神父，他有这样的一个命令。各位朋友了，我们上帝有不同的安排，让我们能服侍他。但是福音和宣召的工作不可少的，因为我们都可以奉献，都可以祷告，都可以做到这些事情。第二个宣教都是给个人的愿意去的人。所以以赛亚他领受神呼召的时候说，我在这里差遣我，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正在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那时候，我在受呼召的时候，我在加拿大的圣经书院 Bible College， 我很喜欢 Bible College， 我在那边我的生命就改变了。我记得我经常在田中走，我就像这些个刚刚看的这个片子里头的年轻人一样的，我走在黑暗中的走了，没人能听我说的祷告，因为我大声说了。后来我说，上帝啊，上帝啊，我在这里啊。上帝说，你要向华人传福音啊。我说真的吗？真的吗？我都没看过华人了，他们好可怕，我有点怕怕了，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完全另外一个，对我来说是异国了，完全另外一个世界了。但是一步一步来了，上帝带领我了。各位朋友，这是我是愿意，我愿意的，我还是愿意的，我还是愿意的。主会快再回，他会再快回的。那往我回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空手，说主啊，哎呀，我这世界很忙，我这个在世界的时间忙啊，来不及了。哎呀，那现在空巢啊，可以做点事情，很好啊，空巢也很好啊。但弟兄姐妹，你若是现在听到呼声了，要个决心，说我也要结果，好不好？那么 建造的护照也是为了去一些特别的地方。保罗他是要向华人传福音的，他是不是外邦人传福音的，外邦人传福音的，我是向华人传福音，保罗是向华那个外邦人来传福音。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这个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主对耶拿尼亚说，因为耶拿尼亚的不敢去碰那个保罗，保罗是很可怕的，他会带人进到监牢里。所以那么但是上帝说只管去，他说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教宣扬我名。什么另外一个所以他是向外邦人来宣传。那么宣教的呼召也能改变，保罗原来要去亚细亚，然后他就被调不能进到亚细亚地方，他就看见到异象，有个马其顿人来呼召人到他那里去帮助他们，所以保罗就看这是神的带领，他就到马其顿去了。所以他本来的服侍神也那个对象有一点改变，从亚细亚就变到欧洲的那一带的。但是我们只走我们要走出去，从耶路撒冷开始，从我们本地开始，然后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地极传讲福音。感谢主，你们中国人有没有做到？有做到。我很喜欢这幅图画，有没有看过？没有看过了，没看过。这是苏文凤牧师写的，这是中国近代福音的七个波浪。我们跟以下这个波浪，第一是1945到1950第一波，看到了吗？那在中国上帝就兴起中国教会，那时候是王明道啊、宋湘杰啦，这些这个大复兴。然后第二个波浪是之后这个那个政府改变之后，很多人往台湾、香港、东南亚什么地方，那他们在那边他们也把福音传到这些地方，兼顾当地的教会，当地的这些教会。这是第二个波浪。第三个波浪从台湾、香港、东南亚这些地方，很多人在60、70年代来美国，感谢主，来我们这个西方国家，在这边建立很多的教会，本教会也包括在内。看上帝有没有好规划对你们中国人啊。所以你说我是有福了吗？大有福了，因为刚好那时候我就可以去学到中国话，我一点都不懂啊，后来就学到中国话的，有这么大的福音工厂就可以做了。各位朋友，哎呀，这是神的美好计划。第三个波浪，然后第三个波浪后就有就中国第四个波浪，邓小平的那时候都开放了这个中国，然后很多的中国的学人，包括在位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是那时候就来到海外，进到这些的教会里面。各位朋友，然后第五个波浪就是在中国政府的一些这个发生的一些事情，摇动了中国的政府的一些机构等啊，让有更多的一些人出来。然后第六个波浪是从海外回到中国，很多人都是在此。最后那个苏文龙牧师他就觉得说，现在就是中国要还债的时候，你们要还福音的债，你们要把福音的传到地极，你要跟我们一起同工，我们一起做，不是哪一国家来传讲福音，是全国所有的基督徒同时都要这样子传扬福音的到地极。各位朋友，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所以各位朋友，门徒们请按一下，门徒们都去了，请按快一点，我的时间到了，我不会细细来念，你越快越好。因为上帝就完成，就仍然还在我们当中做。我们一起祷告，上帝，你把这么好的福音的门都打开，让我们能够参与你的施工。我们求主祝福本教会和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 杰林牧师给我们带来这个传扬福音的信息。刚刚看这些播，讲到我们在国外的中国教会，想到我们的母会，母会在100年前在芝加哥建成。那么，有一个很快的一个报告，就是在10月